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星期四，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哎，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对，要跟同学们说开学快乐，我们的音乐加减法今天要继续了哈。今天早上有没有被那个雷声给轰醒的？ 有，起来关窗户。哎呀，发现好像这个早晨起来的天气还不如傍晚呢。 据说傍晚好像还有雨，大家要注意啊，然后注意交通安全。感觉是被雨淋了，我这个 不，这感觉是 啊， 月圆风高， 你直接 什么夜 就说月圆就行，明白了。 狼人要变形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吗？到中秋节了，是不是？赏月的寻味，这个一个翩翩公子之类的， 把那些好话留在中秋节的时候再说， 留在月圆之时，我咬死你！ 你看刚才你这一段的时候就一嗓子的时候确实、 你都给我定位了，我还说什么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下班路上我们放轻松，听好歌。今天同样我们的音乐加减法啊，我们的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迎新派对会继续进行哦。 是的，昨天呢是请到了火星电台，今天我们在第二时段当中也会把大家非常期待的两位音乐人请到九七四的直播间。 昨天真是非常多的朋友支持我们，包括今天其实不单单大家可以听，也依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啊。 是的，我们的视频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其实不止我们的官方微博，有非常多的视频平台也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状况哈。 是的啊，昨天是火星电台，今天是丁世光和叶喜儿，接下来几天我们还会有岛屿心情、苏运营、赵赵大驾光临。 是的，这一系列的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直播间开启线上音乐角，收听音频直播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收看直播。 对，另外在听听 FM 也是音视频直播，大家也欢迎大家这个同步去关注我们节目。你看，如果看视频就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特别的热闹。 你这是贝斯呀，还是吉他呀？ 这一看就是吉他呀，就是吉他吗？ 片儿吉他， 片儿吉他，就一片儿，我就装装样了，但是有那个感觉呗，对不对？ 那我这是小的中软， 你看那边还有鼓，这边还有就是收音机。当然，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个板儿，这个加减法，待会儿会做游戏来用。 对，希望我们待会儿请到直播间的丁世光和叶喜儿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玩法。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其实有的时候呢，希望这个人生呢，可以去做一些加法和减法，加一些快乐，少一些烦恼。 嗯， 然后呢，除去一些忧愁，再乘以一些欢乐。 就像以前人们说的，说感觉以前快乐很简单，现在就是简单就很快乐。 听首简单的歌呗啊。 啊。 推开窗，一起等待着日出，融化冰冷，只剩莫名感动。我们的故事中，像是道算术未足，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相处相处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将你等于整片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相处相处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哦，我知道过错却忘了弥补，你知道珍惜却忘了心里，再不会提结束。我们的故事中，像是道算术未足，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牵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在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相处相处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只剩莫名感动， I fall in love dreaming about you， 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在你彩虹。 哎，我刚才拿这个纸片的时候，在想，突然一下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你知道吗？ 不， 就是你还没有学会弹吉他，然后你也不会弹吉他的时候， 嗯， 你就学会拿了一个扫帚跟那儿扫。 哎，但是说实话，真正学过乐器的人，即便他真的手里不是一把真的乐器，拿的是扫帚也好，拿的是什么一个挑竹竿也好，他能把那个整个弹琴的状态和那种 feel 表达出来。 那当然，对，就像给带一个扫帚，他能飞起来一样。 哎，谢谢你把我当做了witch，女巫。 哎，我刚 想是 Switch， 刚想说哈利波特还好演，你自己不要当女巫。 好，17:11，娱乐最王牌在周四的傍晚时间，邀请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稍后我们的音乐人丁时光和叶喜儿将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然后你们今天其实除了听节目，也可以看节目，别忘了在很多的平台，包括听听 FM 啊，然后呢，包括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还有呢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啊，都可以看。 你看我举起了一个加号，为什么？就是当他们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请点击左上角的关注。 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看了吧？ 有有有， 就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扣一。 有021在分享直播， okay。 还有有人井上说刺猬的歌，还有珊珊来报道，以及大董 music 说974丁世光后援团团长戴一傍晚好。 这是懂行的、啊， 你们懂我。 哎，对，要不然人家叫大董。 对，大董 music 哈。 嗨，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今天我们要测评一首歌。 嗯， 昨天因为那个火星电台来了嘛，这不是啊，黄少来了， 你捂着嘴干嘛？ 哎、就是制造一个就是说悄悄话的音效， 快来听。 然后那个黄少峰不是来了吗？啊，今天我们来测评一首来自小宋佳的歌，好不好？ 大胆的说嘛，宋佳的新歌上线了，他知道吧？ 啊。不管怎么着吧，咱们就听听看这首全新的单曲《我的房子不够大》。 哎呦，这个作为演员的小宋佳真的非常可爱，很多人亲切称她为小花儿。所以小花儿的新歌大家好好来听听看啊。这首歌呢就是由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且制作的， 嗯， 歌词和旋律以及宋佳的演唱都甜到爆炸 呀。这个真的是、 我都不用甜蜜的气息了。 我就发现你看你昨天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因为昨天不是你上的节目啊， 你看那个黄少， 就是看起来就是有时候他那个挺随性的说话、挺逗的一个，有时候有点贫的那个感觉，但是深情起来不得了，真的要人命。 哎，所以有的人说不怕什么，不说话， 你 就怕音乐人唱情歌，是不是？我没说什么， 什么意思？ 你别着急，我 就怕你说点什么出来。 你放心，我今天还是心里有谱的。 收了点了，马冬梅啊、 哎， 我们来今天就测评这首歌啊。 哎， 这时间上早了，应该昨天发。就可以让火星电台亲自来点评推荐。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来听听宋佳这首《我的房子不够大》。歌曲的官宣是这么说的，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孤僻难改，易容易避，本性难去，日子呀有的时候一转眼就有痕迹了。 这首歌你给几颗星？ 小心我可以胜任你最在意的角色，万一在心里认了真，写好的剧本就废了。小心我也会混蛋，霸占爱你的光环，欣赏来不及变了习惯，自卑由谁来照看？好吧，我的房子不大，你总仔细的打扫它。我的房子不够大，亲爱的你，谁拿？而你的不。陪你刷牙，哪怕时间走得再慢，好话也说不完。好了，我的 站在阳光下，自从我和我的时间路过你，就再也回不去。 哎呀，我就说那个黄少峰还说了，昨天说那个想写点快歌，结果就让我们又听了这样的深情的一首。 不去， 我的房子不够大。 哎，有时候要那么大房子干嘛呢？就是两人啊，是吧？一桌，然后呢，就两双筷子，然后对吧？或者三双筷子。那时候日子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就是你会觉得很幸福、很知足就很好。 二人世界确实可以不用太大，但是有娃的时候，你会发现娃的一些什么玩具的房间呀。 没跟你聊改善性住房这件事儿，好吧？咱们说这个歌这个感觉。 我说实话，我觉得秋意渐起的这个有了凉意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听这样的一种特别温情的歌刚刚好啊。 给五颗星，我给五颗星。 我四星半吧，但是说实话， 没有 四星 半这个选项 啊，四星。我说实话，我更期待的是小宋佳能够蹦跳唱起来，因为他其实给人感觉就是这样一种很随性的去唱歌的感觉，更像是讲一段故事。所以我是把更多的期待是说，唱完这首慢歌之后，以后来点轻快的歌。 反正我从我男生的角度来分析，反正我喜欢听女生这样唱歌。 嗯， 我喜欢听那个就是。 哎，你说实话，就这样唱歌的女生是不是特别迷人？ 对， 嗯，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蹦蹦跳跳的在那边唱歌， 老 白 被迷倒啦， 就是你。反正我给上传吧， 就是的，你都五颗星了还说什么。 对，好 是吧， 然后大家不会也这么想吗？ 哎，欢迎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从一星到五星你可以来打一打分数。如果也很喜欢小宋佳的这首新歌的话，欢迎为他来打出属于你的那几颗星哈，送他成为我们的王牌测评歌单当中的一员。 你知道那个时候小宋佳演那个路遥知马力的时候，他和那个是鲍贝尔不是从小演到大吗？ 嗯， 有很多其实在校园里的场景就青涩的不行。 嗯， 刚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音乐加减法，说其实校园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有音乐，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哈。 嗯，所以听着音乐的时候哈，也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 对，我们在心里面给回忆呢加个码哈，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心如少年，我觉得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回到你郁郁葱葱的青春。 南方拂过郁郁葱葱的夏天，时光飞逝，转眼已是离别。那些曾经义无反顾的壮语豪言，事到如今是否早已实现？无悔的青春不变，那青涩容颜，让心中的话改变整个世界。想要和你一起去看四季变换，许下的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长风呼喊，世界就在脚下，无所畏惧的心像燃烧的火焰，那样 少年，来自时光胶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啊，一些好朋友们，他们总是在用青春去歌唱啊，就是在他们的歌里面可以听到，甭管现在这些男子这些男生啊多大岁数，但是那个心里面那个孩子啊一直在，那个少年也一直在。 嗯，看出来你真喜欢他们，都没有用老男人来形容他们。 我有什么资格这么去形容别人？ 哎，说实话，心如少年，心里边的这状态始终保持一个少年的纯净感。 嗯， 然后呢，身体上以及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还都在，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最棒的一种感觉吗？ 对啊，就一边泡着枸杞，一边说我心如少年。 我可没说你的保温杯的事儿啊。 养生是养生，我还真没什么保温杯。 好， 哎，怎么今天要来一个灵感呗？哎，我突然想，哎，保温杯怎么了？就如果用它去做一个灵感，写首歌，未必不是什么好歌。 没错，包括之前很多大学生们不是在自习室里边也能创作出来一些属于自己的歌吗？ 可不是吗？ 很多时候，这个音乐的灵感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诞生的。不同的音乐人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灵感记录下来。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听节目的诸位九七四的听友们，能不能够想到一些你的音乐灵感？待会儿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音乐人丁世光和叶喜儿。 对，包括除了这个回应灵感的话题之外呢，有什么问题要抛出去给他们，别忘了一定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包括我们的这个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啊， 嗯， 其实都可以留言，我们待会儿会翻牌啊。 啊，你刚刚是不是让大家留什么 call 一之类的了？ 对对对， 嗯，有很多人 call 一了，什么月亮中指、有人指上、带动 music， 啊，谢谢大家分享。如果想看的话，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来找我们。 对，我说大家赶紧来看看我们这个花花绿绿的，像班级 party 一样的这个。 还有我手中这个小小的苍蝇拍吗？ 急的。 好，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来收看视频直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Sure. dark with the lights reflected, jumping from the sky, and I wonder if we'll see the moon walk by. 'Cause it's shining, as it lights the shadows.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节目，精彩稍后继续。在这儿提醒各位，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从明天开始到13号，在北京创意创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这将会是一次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展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线上报名。观众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人民网加 APP 来进行注册报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观众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的证明。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FM 九七四迎新派对。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今天我们依旧我们的特别企划、特别策划啊，我们的这个云端音乐季，也是我们九七四的这一次的迎新派对啊，我觉得这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一系列演出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音乐角啊，然后呢，昨天是火星电台，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两位好朋友啊， 哎 ，Ashley 叶喜儿以及 Dan 丁世光， 是的，我们要欢迎他们二位。同时呢，请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哎，除了收听啊，另外今天不要忘了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可以收看，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包括听听 FM 来收看。 看直播。 所以收听的时候更适合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朋友，而收看的是那种提前已经回到家，在家里面以往我们收听广播，但是今天增加了一个收看的一个惊喜，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视频跟我们一起玩。待会儿就请出我们的音乐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听听看他们音乐起源。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学校的门口我被朋友起哄上场，那天的衣裳还是土气的运动装。 原谅我最近在地超级，有些话我讲的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 原谅我最近也不冷静，没有办法让你更开心，感觉我们时常在叹息，看着一切发生无能为力。 下季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坐下，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我们在音乐加减法迎新派对等你， 下课要一起来玩哦。 星球旋转地图到亚洲，一座城市叫大丘。为了逃避战火，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跟着丈夫搭乘北上的火车，一去不复返，不知几天几夜也来不及告别，飘到中国北方开始探索全新的世界。一家人平凡勤恳，孩子们长大成人，而女儿嫁给同族的小伙，姓丁的工人。新时代继续漂泊，哈尔滨到纽约和莫斯科，无论多难只为那三口人的小窝。他们教我对家庭的责任有多大，当然离开只有这派名字能留下。有一天我也离开故乡，因为命运遇上一件天真的姑娘，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歌唱流浪。而明星不在北京，这是我的剧本，唱给你听。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周四快乐，我是戴毅。 OK 啊，刚才这个有点遗憾啊，他们俩刚才刚好这个来准备一下，然后没有特别细致的听这个戴毅特别今天为他们俩准备的这一段串烧。 没关系，咱们不是听听 FM 有小剪刀功能吗，我直接发给他们的经纪人说今天晚上下了节目回去路上坐在车里面也要听一下刚刚我剪辑的一个丁世光和叶喜儿的歌曲的混剪部分。 对，我跟你们说刚才他特别准备了一段那个串烧给你们，然后你们俩刚好没有再听到现在好失望。 不会这个能够啊跟喜欢的歌手面对面的在直播间啊，这个面基的快乐实在太开心了。 我们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好朋友，来来来， 欢迎丁世光和 叶 喜 儿。 Hello， 大家好啊，谢谢白杰跟戴毅的邀请。 哦，这声音 好， 怎么样？ 你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也要这么说话。 对，老白使出杀手锏。 没有，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感觉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就五颜六色的哈，因为今天是个策划嘛，我们今天其实还挺想说，哎，做成一个迎新派对的，就是 哎，同学们来一起玩的这个感觉。所以今天其实两位音乐好伙伴啊，丁时光和叶喜儿，哎，今天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啊。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我自己是这个节目的这个制作人，也是主持人 PD 哎。但是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搭档呢，主持人戴毅，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丁时光九七四后援团团长。 别喊我，我已经钻地缝了，我已经走了。 上直播之前他就说啊，我好紧张，他说我今天恐怕会发挥失常，你要多担待。 嗯， 我说何出此言？他说我实在太喜欢他们二位的歌了。 对， 所以今天可能会比较紧张，话说少一些。 嗯， 我说你话说少一些也不会很少，好吗？所以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小互动，让大家也熟悉一下二位。 嗯，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方式，我来考戴毅，你们来做一个就是考评判的这样一个。 OK， 好，我来考戴毅三道题的一个快问快答。如果戴毅都答对的话，今天就会获得和两位嘉宾一起合唱的一次机会。 哎，我要给您抱着吉他。 他唱歌很好的。 哦， 对， 待会儿请 Ashley 和这个丁一起来给我给请教请教啊。 是在他们家这小区这都是楼下有名儿。 没错没错 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帮戴毅来答题，好不好？ 啊、就是 包括听听的平台，包括这个我们今天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四最王牌啊，微博各种各样的平台都可以帮他，好吗？ 别说那么多， 三道题啊！ 说那么多之后，完全一道答不对的时候打脸了，我跟你讲。 准备好了吗 ，Coco？ 好的。 OK， 三道题啊。 哎， 嗯，第一题，丁世光和叶喜儿，谁是南方人，谁是北方人？请回答。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不是哈？这个哈，丁世光和叶喜儿都是南方人。 你是故意的吧？ 好，我认真回答。 好好说。 丁世光家是哈尔滨的，然后呢，叶喜儿呢是南方的， 哎， 生长在澳门， 对不对？对不对？ 嗯， 对的，正确的。 为什么拿的是井号？ 哎、打错牌子了。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 啊， 这个是正确。 啊、好好 正确 吗？ 加号，加号。 我以为是这样。 哦，对、哎。 好， 对，赖我们 完全正确的。 哎、 可以，谢谢。 OK， 好，那我们继续第二题哈、嗯，请听题：丁世光和叶喜儿谁更能吃辣？ 这个吧，我觉得我待会儿答不对，二位也会多包涵哈、啊 嗯， 看情况、啊。 嗯， 我觉得 好好讲，好好聊。 我觉得 是看面相吗？ 这个应该看不出来吧？ 那 看皮肤也是 看皮肤， 看皮肤。我觉得喜儿能吃辣， 喜儿能吃辣。 对，如果同样他们两个一起吃辣椒的话，可能丁时光已经长包了，然后喜儿皮肤很好。 这样，那个更能吃辣的那个打出一个加号，然后不能吃辣打一个减号。 好， 一二三。 哦、哎， 真的是， 因为我是朝鲜族，所以、 哦、 加 桔梗菜、 辣白菜， 是的是比较常规的，很寻常的味道，对我来讲。 我刚那题是故意要跟喜儿拉近一点距离，是不是？ 答错了是不是？那 我说女孩皮肤不好，我这不是主动找打吗？ 反正你今天这个合唱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好，还有第三题， 哎，我们可以再考虑啊。第三题，2005年丁时光第一次作为作曲人，为当时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歌手来作曲。 嗯， 啊，我们接下来开始。 嗯， 哎。 请问那位音乐人他是谁， 对 吗？ 对， 对，这个好难， 一点都不难。 有人帮他 Catherine 做过功课了， 陶喆 啊，厉害厉害。其实我想问的是，丁世光当时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个待会儿请他们给我们讲下起源的时候哈。 好了，我换一道题。 嗯，好， 今天两 够了，三题够了。 两位音乐人做客节目，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单曲，这首新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题答对就算你刚才那个题也对， 好 不好？ 嗯，我必须说，这是他们神仙档的第二波单曲，第一波叫低潮期，第二波叫连载。 Yeah. 给你一个音效啊！ 我要9.9，我还要他们的专辑。 好吧，说到这首连载，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叶喜儿其实第一次到台前来去做一个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去 一起来，是的，是我的第一首单曲， 唱一首歌这样。啊，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嗯，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就是什么样一个动力会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想要说走到台前去唱这首歌的感觉？ 嗯，其实主要是基于故事的这个构想。 嗯， 连载其实它算是一个抛砖引玉。 嗯， 因为我们前两张专辑它其实都是一些载体嘛。 嗯哼， 神经质它是日志。 嗯、 实况电影呢它是电影、 嗯、 然后实况电影里面呢最后一首歌叫剧本、 嗯、 所以这些通通都是跟创作有关的载体、 嗯、 那连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载体的方式嘛、 嗯嗯、 然后我们在音乐里面经常很喜欢去 把一些我们所有的音乐去关联起来，他们是连续的一个状态， 有一个故事的连续性。 对对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做第三张专辑，然后它是三部曲， 嗯哼， 连载是其中之一，它所以它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首歌。 嗯，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写歌啊，包括发歌都是一首一首就铺出来，然后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音乐人歌手他的一个专辑也好，音乐也好，他一直可以有一个连贯的故事性，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你们的音乐。 嗯， 对，就是丁世光的东西还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概念，他一张专辑或者一个都会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概念，这是 会磨好久。 对，我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也有一些神经质才会这样抠一张专辑、啊、 我听说他们两个啊、嗯、就是给大家推荐听歌的时候是希望按顺序来听的，尤其喜儿也说过，说我希望大家去听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最好从一开始听起，因为每一首每一首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关联、 嗯、是的，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音乐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专辑对自己的音乐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执念，但这个执念并不是固执，而是希望你听到他们在音乐一首完整单曲之外的内在的关联，这个是我觉得特别享受，因为以前我们听 CD 的时候一定是从第一首听的不会跳、 嗯、 但现在单曲上线的时候就是你喜欢哪一个你可能就下载哪一个了， 还说自己话少，全都让你说了，我们还说什么呀？ 我不 还说自己，还说自己啊！我紧张，我不要多说，然后说这么多。好，这样咱们话说半天了，我们要不要来一首？现场跟大家来，就是来交流一下，用一首就是这首新歌， 好， 好不好？要不要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先来一个这个现场的 live 吧？ 好， 电台首秀，全中国连载的电台 live 首秀。 哇，这个必须的。嗯 啊，怎么了？ 我想先把这个吉他怎么？ 麦克风再走。 稍等一下哈、 啊， 来，我们待会儿先跟这个可以。 哎，我觉得可以给一首歌 的 时间准备一下。 够。 哎，来，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啊，就是很喜欢的丁世光的一首歌了啊。无论你是早上刚刚起床，还是现在傍晚呢回家路上，都特别适合听的一首《好的一天》。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有过的遗憾。 就是好的一天，平凡却伟大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你的爱，只要有你就是好的一天，不管未来还有多远，我是希望永远有你在我身边。 好的一天啊、提醒大家今天的直播大家同步，其实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听听 FM， 在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在下方留言评论啊、提问啊、就是我们待会儿会挑两个问题现场让丁世光和叶希儿来分牌。 嗯， 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来 live 好吧。 好啊， 好不好？ 哦、 OK， cool cool cool、 我们来唱这首新的连载。 Let's do it、 yeah。 我们再来一次前奏好不好？ 好。 没想过有一天有一人有一种眼神像微风像一场小雨将我唤醒，曾经害怕看日落，害怕看沉默，若不拥有什么也不会害怕失去更多，是你的拥抱让我变得舍不得，你让我不再追漩涡。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时间慢慢雕刻。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尘埃风花树本上的线索。 But your love。 没想过另一生另一人另一颗灵魂，每一片都缓缓经过，就像河流，如果不曾幸福过，不曾相信过，等到日落时候还有什么能值得回首、哦、失去再多若是相遇的因果，我不怕再次坠落漩涡。 It's all love, It's all love。 时间慢慢雕刻。It's all up, It's all up。 尘埃风花书本上的线索 But your love。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连载小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的小说。 耶！ 你们的小说太迷人了。 哎，我跟你说 ，live 的魅力就在于说，你看我们的音响，就是等等等等，这个还是一个不插电的东西，然后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完美，就是不是说像录音室听到的，或者说我们。现场的声光电啊什么的、嗯、但是就是特别简单，我觉得就特别像班级聚会啊，就是其实那个刚才那个感觉就是让我们看到或者听到其实音乐最宝贵那个部分， 有点像晚上的时候班级里面点上了烛光，然后这是一对班级里面最会唱歌的 靓男和俊女，哎，俊男和靓女。 他们现在是很多人在就要拿现在流行的话就要磕你们的 CP， 哎，神仙 CP， 对，对哦，加油！尤其是通过这首歌，更好的了解丁时光，了解叶喜儿啊。嗯，好， 我决定要粉 Ashley 了，因为 Ashley 用的话筒比刚才丁时光用的差一点， 哦，是， 对， 就是，他居然唱的还更好，啊，我要换了。 就是那边那个话筒，其实待会儿也可以试试看，我们再 对对对。啊， 我想记起被你游戏扭曲着情绪，也许你从来不了解，你的爱会让我窒息，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Catherine， 我不属于你。Catherine， 我要我自己。抓得越紧，越抓不住早就破裂的感情。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可能反省，只希望你能够了解，为什么我离你远去，我要找回被夺走的星星。Catherine，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抛问题出来了。Catherine， 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可以其实有机会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问问题，给大家啊。在这个之前，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你们来路上已经听到我们测评的那首歌了，是小宋佳的，就是也是火星电台写给他们的歌，叫做《 我的房子不够大》。 来，我们其实很难得会有专业的音乐人的朋友啊，歌手的朋友来评价别人的歌啊，也请你们谈一谈这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咱们太坏了吧，给人家出难题，上来就点评别人的歌。 哎，没有，就是专业角度觉得怎么样？ 对，制作人，哎， 对， 我们自己听了之后觉得很有感触的一首歌。 哎，或感触点是什么？ 不敢说是评价了，就是说一些 感觉， 对，感受而已。 好，嗯， 感觉怎么样？ 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很有感，很有共鸣的一种状态，是因为这首歌写的非常的自我，非常的，它的意义是说，每个人的人心可能不用像，别人看起来的那么的强大跟宽广， 或太放， 有些时候是可以不用那么大的。 是， 我的心里面如果，只想认真的去对待几个人的话，其实我不想 就够了。 对，我不想去很草率的去处理，很光鲜的去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歌词是很很打动我们的。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credit 就是词曲啊、制作啊，他们是哪位老师做的？火星电台的， 对，火星电台 老师们， 老师们， 对，还真的是挺有感觉的一首歌， 是很让人尊重、 这个、 很尊敬的一首歌， 真诚又朴实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的， 对，我觉得 OK， 给的很高的评价， 他替你们、 哎、不错， 他替你们放了一个上传的音效啊，就是选择了这首歌、支持着这首歌， 是的，是的， 哎，因为其实说实话，他们昨天也说了嘛，包括也说这个，让他们减去一些东西的，减去一些名。场的这个应酬， 我觉得 确实有时候可能太多的事情烦扰，其实会让我们想说，哎，其实简单一点都就好很多。 嗯， 好吧，我们还剩差不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来听一段，这首《低潮期》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好不好？ 是他们神仙 CP 的第一首合作，是不是？ 好，对 啊，可惜一分多钟了，怎么办？就 听他的部分。 六点之后听他们现场来唱吧，后半部分唱完。 哎，就是这个意思。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有些话我讲的不好听。 顺便我们要抛一个问题，今天两位嘉宾丁时光和叶喜儿，我们要问问题了。如果你了解或喜欢他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可能待会儿会有个现场的一个 calling 可以打电话啊。 好， 哎，

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FM97.4 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嗯，周四快乐，我是戴毅。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其实刚才这首歌没有听完，这个第潮期我还是觉得很好听，可以接着听。顺便呢，我们稍后要继续把他们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开继续我们的这个迎新派对。 是的。 同时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丁时光和叶喜儿，而在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岛屿心情，之后还会有苏运莹和赵赵光临我们直播间。同时这一系列演出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开启了线上的音乐角啊。 嗯，持续邀请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帮关注娱乐最王牌近期的这样的一个迎新策划。 嗯，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以及听听 FM 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太多的烦恼要说， 太多 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 真的太多 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记得，太多次在反反复复之后迷失了自我，太多 太多 太多 太多 太多爱你， 太多 太多 地方想去，却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了，太多自在曲曲折折之后你没有选择，太多烦恼就缠着我、太多遗憾像从来过，醒来时我们还能找回快乐， 终于听完整了。 低潮期啊，跟前面的连载其实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第一篇章和第二篇章的感觉。 对， 赶快我们再次有请出这样的神仙 CP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丁世光和叶喜儿。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叶喜儿， 我是丁世光。 哇，好有默契啊， 终于有默契。 对，这个一般我们开场什么的，有的时候有的那个成团很久的都念不齐 啊。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很久。 对对对对对，好吧，我觉得这个太棒了。今天二位一起，我们来参加这个迎新派对，迎接一下我们其实新入学的同学们哈。同时呢，下班路上很多其实拥有过很多校园回忆的朋友们，今天也可能会在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所以稍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环节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是的，同时也邀请大家来给我们的音乐制作人丁世光和叶喜儿提供一些生活当中的创作灵感，这是我们今天一个互动话题。 嗯， 因为他们两个太擅长从生活当中来汲取灵感。据说啊，刚才他们的经纪人告诉我，他们在来直播之前的时候就一直在忙碌新专辑的一些制作和收尾的工作，实在是没有办法提早来到直播间。所以这么敬业的两个人平常在家里面也在聊工作聊音乐。 哇，那后面就整天都是在工作的氛围里面吗？ 但是我觉得音乐就还好，就你们毕竟讨论的也不是说这个金融什么的，就不会那么枯燥之类的。 可是也我妈妈来北京跟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来也被吓回去了。因为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讲专辑的想法概念，就是哪怕跟妈妈一起去公园散步也在讲，然后后来妈妈就说我发现了你们两个根本不是认真要陪我的。对， 那你就叫喊妈妈一起来讨论音乐，让她提供灵感嘛。今天刚好有这个环节，大家多提供啊。好，哎，这样我们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 OK OK 好， 那我们就稍等片刻吧。 好， 还没有接通我们电话，大家赶紧啊！刚刚那个问题可以继续啊。 对 啊，就是两位当中有一位是喜欢养狗的，一位喜欢养猫的，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到底谁喜欢养猫的是丁时光还是叶喜儿？然后加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啊。 对，有非常非常多的热情的外地的朋友们一直在线上收看直播，所以我们这一次很抱歉，只能邀请北京手机号的朋友们来参与我们的连线。 是因为这个 coin 有这个我们电话啊。就要打出去啊，所以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是哪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连线吧。哎，据说我们今天这个为了扣这个主题，其实还准备了一段这个弹唱的一个部分，而是现场刚刚才说，哎，要弹 敲定的，对， 我们想了一下，我们 有点为难你们， 从小到大不是就是想了一下，从小到大我们两个听到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其实 对， 但是这首应该算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 对，交错的地方。 OK， 那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童年，因为其实我说除了功课啊，我们其实学校之外，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童年的或者少年时期的快乐的时光是和音乐和文艺有关系的，包括我们 和玩具也有关系。 对，看一个电影啊，然后听里面的音乐，有的时候那个电影的情节可能都忘了，里面演什么故事也忘了，但是哎，记得那个歌，我觉得感觉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好，接下来请丁时光和叶喜儿用他们的这样一种现场的 live 的合唱方式，带我们来走进一部电影，来回忆一下这是哪部电影里的歌呢？ 是我们自己对特别喜欢的一部《玩具总动员》的 动画电影。 OK， From Randy Newman 的 You Got a Friend in Me。 2, 3, go.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low looks rough ahead, and miles from your mouth won't bet.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old pal said.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You got a friend in me. 哦，你们已经有互动了，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邀请更多的在收看以及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在这个周四的晚上，是丁时光和叶喜儿刚刚现场演唱了一段。 对。好了，我马上来接通电话了。那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就是相对比较适合大家在下班路上呢，开着车的时候可以跟着摇头晃脑的一首歌。是冲动到只想你 Baby 留住你就慢慢我就忘不了你想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 Baby 闻着你额头月光的温柔仿佛看到跟你前世今生的相会牵着我的手到天中有福请你不要急着回家 say goodbye 给我你的名字好可爱给我你的微笑 don't be shy 给我你的全部我要好好收藏、我们一起到九霄云外再次有最多目击伤害走到每刻简单 Yeah, I know 怎样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Baby, 我想带着你去未来有人说超喜欢这首歌带你回家 那就把它带回家 留住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觉得 其实我们现在在啊，仅仅是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微博的直播间里，现在已经有接近啊，现在已经到了300,000的朋友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 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打个招呼哈。 好了，线上也有一位朋友现在已经被接到我们的线上了，康颖的朋友来， 你好。 Hello，Hello，Hello， 嗨，好甜美的声音，你好， 怎么称呼？ 你好，我叫阿 勋。阿勋，阿勋你好，哎，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连线吗？ 对，第一次。 啊，今天知道我们直播间里面还有谁在吗？ 有两个嘉宾。 对，丁世光和叶喜儿，稍后你会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来这个完成一个互动的挑战，好不好？你要加油。我们昨天其实就替我们连线的听友要了这个礼物，今天我也冒昧的替你也要一份，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签名的专辑之类的礼物可以送给他的？ 没问题，他说的没问题。 好，太好了。 好，来，问问一下阿勋啊，刚才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藏宝图的藏了一个小小问题，问的是二位都很喜欢养宠物吗？他们两个人丁世光、叶喜儿，那请问喜欢养猫的是谁？ 丁世光。 对了，哎，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式的答题的时间了，祝你成功好吗？三道题，来，我们请叶喜儿啊和丁世光来去抛出题目，好不好？ 好，没问题。 在这个认识你真好的单元，一共有三首歌，其实呢，有的是写给别人的，有的是自己的，然后三首歌让他们来做填空题。好，来，请这个首先第一题，我们让来丁世光来。 第一题。一月也过去了， 什么也过去了， 几月也过去了， 然后你把选项告诉给他。 好，选项 A 是 二月 B 是，选项 B 是十月， 对，二月还是十月， 对， 一月也过去了，对，几月 也 过 去 了，请选择。 我没听过这首歌 啊！这个 我跟你讲啊，是青岛的，青岛唱的特别好的一个歌手唱的， 就没有问他是这个歌手是谁，就是几月份呗。一月过去了，几月过去了？ 你猜是几月过去了？后面 来，请选择，快，时间到。 再猜一个吧，二月。 二月来，嘿，一月也过去了， 哼哼， 二月也过去了， 嘿嘿， 三月也过去了， 知道谁唱的了吧？ 四月也过去了，哎，我就是想顺下去唱了。好，来， 好， 恭喜他， 恭喜你蒙对了。 来，第二题，请听题。 好，第二题有请叶喜儿 Ashley。 好，第二题来自林宥嘉的《心酸》，然后题目是：闭上眼看，多少岁的夕阳呢？ 对。 是18岁的夕阳还是16岁的夕阳呢？ 哎，不错。 哎， 请问 18岁还是16岁？ 请选择。 16岁。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16岁？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啊！ 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 哦，居然不是18岁。要是我蒙，我可能蒙错了。 18岁就好多事儿要忙。 我也是蒙的。 16岁才有时间看夕阳。 那个夕阳会更纯真，哎，更有童真。 最后也是大家都特别爱的一首歌，刚才我们其实播过了啊。 好， 这首歌是来自于丁世光，丁世光是谁？ 丁 世光的《好的一天》 来自丁世光本人。 对，前面句子是这个时候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怎么样的感觉。 A 是安心的感觉， B 是放心的感觉。 这时候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我唱的不太对啊，但是平淡却什么的感觉， 平淡 安心， 安心。 这时候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安心的感觉。 哇，三题全对了，恭喜啊， 恭喜恭喜。 我们让丁世光说刚刚那句 cool， 他最喜欢的一个词， 对， cool， 真的 cool， 这是好的一天。 对，太棒了。我想对于连线的这个朋友来说也是好的一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回头会送他一份小礼物啊，你的音乐礼物。哎， hello hello hello， 还在吗？ hello hello， 在。 来来来，我们来选一首歌好不好？ 看你今天想听哪首歌，因为三首歌都是来自于丁世光的创作，好的一天，过去了，还有以及刚才那一首是林宥嘉的《心酸》。 好的一天我们刚才播过了， 我们要不然我们帮他来挑一首，让这个丁世光和叶喜儿帮他选一首歌送给他，好吧？ 啊，这个祝福， 啊、好， 好不好、嗯？我觉得这个祝福会比较有意义。 我们选林宥嘉的《心酸》。 好 ，OK，《心酸》。 我也想选这首歌。 哎、太好了， 默契了。 那我们心有灵犀， 心有灵犀。嗯、然后我们都以后不要再心酸，好不好？我们都是这个甜甜的每一天，好吗？嗯， 好的。 好。你要把这首心酸送给谁吗？希望他心酸一些，但是 恋人之间可以酸酸的，恋人之间可以偶尔酸酸的，对不对？ 希望 OK， 哦，他现在很高兴，我觉得， 嗯，好， 好的，谢谢你， 谢谢， 祝你下班快乐。 谢谢，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 Yuga 啊，心酸啊、算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丁世光的创作。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相安一波波欢快的浪，校门口老地方，我是等候地方。牵你的手， 这首歌还真的是挺适合这样子的傍晚啊，尤其是最近北京的这个天气，有的时候哎飘一阵雨的时候啊，就包括今天傍晚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下雨啊， 好像也提醒大家多多关注临近天气情况。刚才里面歌词唱到一句说校园门口的老地方，所以一下子把我们扯回到了当年上学那段青葱的岁月。 是的，哎，那个时候放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包括去 小卖部 啊，小卖店啊，然后可能去跟你的自己的这个同学一起去淘一些什么样子的好的一些东西啊。 你这大喘气儿、 啊、 淘一些什么样好的 淘一些很好的 东 西的时候，我想的是各种各样很丰富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脑补啊。 我想 其实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你的一个你们俩的问题，就是音乐都是从校园时代开始的吗？自己的音乐的这个想法。 嗯，是的。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会去接他放学的。 哦，写心酸的时候我还在念大二。 在大二、哦、 对对对、哦、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对， 认识的时候， 我听说他们俩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浪漫的故事，两个人认识一年多居然没有见过面 啊。这你都知道 哇、啊、我这个后援团号不是白当的。 好深度、哦、 好可怕。 快这段接下来这个神 仙，哎，我遇到这样的我就要躲开。 但是他们实在太可爱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生长在网络时代、啊、但是呢、嗯、用着网络和新的科技在做音乐，但是两个人又保持了一种最原始的就是那种恋爱的纯真的感觉。认识一年多居然不见面、嗯、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就开始让爱的种子去萌芽。所以这段故事我想听他们两个人自己待会儿有空讲一下、 啊、我还刚想说你是怎么把我从音乐的话题聊到爱情上面去的。 哦，我错了。好，说回到校园啊、哎、说回到校园。 没关系，我觉得校园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加法，比如说到大学可能会加爱情 情进去啊，好，然后呢，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要减很多的，哎，现在要减很多负啊，负担要减负，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人生加减法这么一个游戏，好不好？如果我们这个人生可以加一件东西，会加什么？如果减一样东西，会减什么？我们手里面有个牌子啊，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现在可以看一下，他们会打一个牌子。 哎，我们 加什么减什么？ 那我要选 哎，你们是各选一个还是大家 各选一个？ 各选一个吧。 我选加的。 好，然后那个 我选减， 来选减去一些什么？ 对对对， 两个人去两口子就不说这个了，就 对， 好吧，一起来好了。 嗯， 好，那我们就准备好，好吧，来开始吧。你们， 你先 来说加什么？ 嗯，我想为我的人生加更多的快乐，多巴胺， 然后多巴胺，嗯， 因为多巴胺多的话。让创作也更有活力啊，然后点子也会更丰富啊，或者是在生活里面的这个观察力或许也会更好， 会更乐观一点， 对对，更乐观的去看待所有的一切， 是这样的。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看那个心灵奇旅 啊， 是吧， So 对 So 的时候，哎呀，一个树叶飘下来，其实但是人太少有这样的时间去感知这些细节了，当你的你刚才说多巴胺，就是你只有很短暂的瞬间，你的那个身体会告诉你说，哇，我要特别细致的去观察我身边的一切，然后会对它有感应，这个很难。所以我知道你想要的这个部分是什么了。减掉什么？ 我想减掉的是一些做专辑时候的焦虑吧。就我希望能在我希望自己可以再轻松一点的去看待音乐生活，然后每次把，其实做前两张专辑也都每次把这些事情，把生命，把音乐在生命当中的意义看得有点太沉重，所以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和焦虑。 然后这次来到第三次又在做一样的事情，虽然我心里觉得做完三部曲之后我应该会更轻松的去看待音乐生活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过程能够不要我们彼此的折磨那么的痛苦跟纠结， 可以更轻松一些。 对对，有人焦虑，但是谁也会有，然后我们也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当我们要卡时间的时候， 咖啡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猜测比耳语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戏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盼浪浪清风又安定。

轻易坐下，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我们在音乐加减法迎新派对等你， 下课要一起来玩哦。 欢迎大家来玩啊！欢迎大家来这个下课或下班以后来收听娱乐座王牌。我们今天的这个迎新派对继续啊，同时也是我们的云端音乐周。我们的这一次的策划呢，也特别要感谢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音乐角，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直播间开启了线上的音乐角，收听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在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收看。 哎，视频直播当中可以看到丁世光和叶喜儿来到今天周四傍晚的娱乐座王牌。嗯，所以呢，我们再次有请喜鹅和焦头烂鹅。 喜鹅，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丁世光。 大家好，我是叶喜儿。 对，今天我们有这个974丁世光后援团的团长戴毅啊坐镇直播间啊，对你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了解啊，然后所以今天的这一期的直播呢，我也觉得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我们一起来去听你们的音乐，了解你们的音乐啊。 嗯， 所以其实接下来就我们就问一些音乐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对，先问音乐相关，然后那些不相关的和打岔的问题 那个我们留在待会儿。因为其实我听说戴毅有一个想问的问题是有关于你上次去听了一个创作的分享会。 是的，因为上次去了三里屯，正好赶上有一个艺术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丁世光，当时是在那里有一个音乐的分享。其实那个时刻会觉得他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 嗯，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酷乐队那个软件，去现场跟着你一起来玩了一下，怎么样往里面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鼓啊、键盘啊、弦乐呀、 对， 然后完整的你可以完全 DIY 创作出属于一个自己的一个版本的歌，但是还是在基于他们二位那个连载的那首新曲。单曲的一个部分，等于当时只加了叶喜儿和丁世光的一个人声的部分和一个 loop， 然后我们就自个儿加一些鼓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拉丁风格的效果，然后我变成了自己的铃声。 是吗？ 当时 在现场没听到。 对，现场因为只放了三个人， 放下就是 当时只放了三个人的，然后对不起他们说，哎，我们今天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很抱歉。后来我想说，哦，终于不用放了，不用当众丢人。 还好没有听到，没有。要你要现在播一下是吧？ 可以来。 这是你编的吗？就是 我 加了一些 鼓。 是的，这个是对会往后做的一个， 对，就是我会喜欢这种感觉。 哦，这个很有意思。 哎，非常有意思， 就是每个人 很酷，很酷，做的很酷。 耶！ 哇， 得到了偶像的认可。 好了，戴毅，你今天的直播结束了。 好，再见。 你终于完圆梦了。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试图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大家自己去感知自己创作的那个能力和灵感， 对 吧？ 对。 哇，听说你其实也会特别在这个事上很较劲嘛，就是这个声音的制作上面这方面。 对，我相信很多的音乐人都是会对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声音会有一个执念， 所以你还焦虑才焦虑。你刚才说要减掉这个焦虑， 对， 我说制作人的焦虑大多来自于此。 是，就是到底怎么样是自己脑子里最舒服的那个状态，想要怎么样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前面要把那些声音确定的意义是在于说，我们在录制在配唱的时候也已经要让我们自己进入到整个我们构建出来的这个世界观，所以那些我们追求的音色，他们我希望在前面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个环境先搭好，它是个舒服的，是我们自己让进入这个状态的一个环境。对， 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真的是，要不然两个人每天聊音乐呢，就是 对， 就是要很多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过程。 对 对， 而且据说他们两个人讨论起来也很针尖对麦芒，虽然两个人语速都不快吧，但是据说还能吵起架来。对，我们不知道这种哈一南一北的这种慢慢的语言的交流用什么方式。我记得他们好像说他们会提前把声音调试好之后再去做录制，不太依靠后期的制作，是这样吗？ 是的。 这么做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当你录制的时候，如果那个音色还有整个氛围的状态是对的话，其实是等于说把场景搭好，这样乐手或者歌手他能够更直观的去进入那个世界里面，他就不需要靠空想了。 哦， 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所有的 setting 都先做好，然后大家就专心致志的进入这个对的世界里面去表达就好了。 所以对实况对于真实很在意， 就在那个状态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 one take 就是这种直接就唱，就是 我有很多的最后发表出来的作品里面的轨道可能是在我 demo 的阶段，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达，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漂亮， 对 那个句子、 就是、 可是它甚至有些可能是粗糙的，但是它出来的那个状态是我后面怎么再去精心的准备也很难再去复制出来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 就唱多少遍也不太会有那 个状态，可能比所谓的声音上的完美 技术上的东西 我们认为更重要， 更重要。 哎，那我的印象当中，我代表所有喜欢你们的歌迷提个问题，因为我觉得 Simon 和乌托邦都应该、可能 Simon 更明显一些，应该属于当中就里面你提到那种带着瑕疵但是他没有办法通过第二遍的重新录制来替代的东西。 是的 是 的。 好，那你刚刚提到了乌托邦这首歌， 乌托邦 我们听一下好不好？ 据说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哎，这个歌也可以听听看他们的这个设计是不是也是那种先搭好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用特别自然和舒适的状态去唱一首歌的感觉。 是的， 这应该是我们去构建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我们听听看吧。 他的作品静静躺在那里，无人问津自顾自的让你，他说为他感到特别高兴， 之前没有听过丁时光啊，听过丁时光叶喜儿的歌，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机会啊，在这个北京秋天的黄昏啊傍晚，如果你遇见了他们的音乐，喜欢上他们的音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可以让你们发现这样一个宝藏的歌手啊。 哎，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乌托邦也是他们比较受欢迎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我们想在音乐上面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加减法的游戏哈。其实很多同学或者很多的朋友学音乐的，有可能有些朋友在听，哎，自己对音乐感兴趣的，可能一开始学的时候会不停的做加法，我们要学一个这个，学一个那个，也会不会有一个阶段你们特别想扔掉一些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游戏，在你们的音乐的创作里面，如果加会想加一个什么？如果减会想减掉一些什么？你们俩还是一人说一个吧。 你先说， 继续女士优先。 好， 我是说减法。 好，你想减掉什么？ 我想减掉的是太多的束缚。就是对于一些过于传统的一些限制，就是我们把所有知识都学到了，但是呢不要被这个框架所谓的公式所束缚住， 固有的观念， 对，我们可以更开放的去想音乐这件事情， 我明白， 去尽情的表达自己真正内心的想法，而不要说被太多公式的套路的一些规则给限制住，我想减掉这种束缚。 好棒！哎，但是 换句话说，现在很多音乐你想要火，不就得有公式吗？我反正我是感觉、嗯、你看现在很多人写歌，就是包括想要说哎呦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出一首歌要火， 嗯， 就是有公式的，他大概就是要说知道哎我怎么写这个歌才能火，我们要抛弃这个吗、嗯、就是我们大概不想要被一个束缚的感 觉。 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不火的原因。 我刚才想说就他们俩属于就是做音乐的出发点可能真的不是为了火， 嗯， 是先得我唱的舒服我喜欢，然后也希望听友喜欢，这才圆满。 我觉得这就对了。 嗯， 对，我们其实也会时常跟听友交流，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流量的音乐才是好听的。 对 对、 嗯、就是流量为王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希望它能够带给你新的东西，但是他们或者认真做音乐的音乐人可能真的不是 care 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就吃零食和你认真的去吃一顿、嗯、就准备一顿早餐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 对吧？好、嗯、那加一些什么？ 我想增加的还是更多的知识，更多的音乐上的可能性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听很多新的音乐、 嗯、 年轻人的或者是前辈的音乐，我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迪、 嗯、 有些时候会从别人的作品里面会吸收到新的见识 灵感、 okay. 会觉得对、嗯、就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嗯、 古今中外的音乐吧， 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重要的输入的来源。 OK， 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不会对自己的风格和现在所做的音乐去做一个句号，就是一定就是停留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做了现在在做第三张专辑，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会做音乐，就是觉得自己其实、 嗯、懂得还不够多， 不是懂得不够多，是懂得太少了、嗯、就是简直有些时候会觉得一窍不通的，然后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一想也不用害怕，因为其实这个状态做了前两张专辑这么做出来的，所以应该是会有一些比较灵感该来的时候自然应该会来的吧。 会不会太谦虚了？ 就是好， 我现在有点汗颜。哇，就是其实人们说就是真的是这样，当你觉得自己懂得不够多，这其实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希望要就是继续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嗯， 对，就是不能觉得说我自己好棒，那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现场要要 做完加减法之后要接着唱歌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减负的时间。 是因为很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包括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留言的朋友，像亮子就说哇真的好喜欢 Ashley 的声音，然后还有个包括 Hackton 也说因为听到了你们现场刚刚唱了几首歌，还有包括重新演绎了玩具总动员里面那首 You Got a Friend、 嗯、 也觉得非常好听，激动的到打错字。 对，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其实现场就是希望这种 live 就是简单自然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迎新派对一样。 嗯， 然后天色将晚，我们哎好好的来唱一首歌好吧。 我们来唱一首我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不散的宴席。 okay, 我们今天用吉他来演奏一个特别的 版 本。 哎， 对， 这首小二也唱吗？你这首他不知和声和声 OK， 要不然我就帮你换一个麦。好，那开始吧。 快乐的日子不经意就过，真的很舍不得，但又无可奈何。你反复地说，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也相信会的。那些好时光，对我来说太深刻，无比珍贵，以至于越想越觉得难过。好好的拥抱，留住今天的微笑，也记得我说过的，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想着你，想你，我想你，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记得你，记得是你。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想着你，永远不会忘记你。嗯，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记得你，记得。 Yeah、好听，好听，好听！哇，哇，就是那个突然一下第一张专辑，然后我们就突然一下回到。 那个时候那个状态里面去 了。是的， 嗯。你知道很多人喜欢他的歌是觉得他那个 R&B 你说不上来加了什么东西，就是感觉是R&B 音乐带给你最简单的一种直接的快乐和美。 对，就是那个时候有段时间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听 R&B 的音乐、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听的东西多了，有的人就会去 跑神儿了一 段时间, 但是其实你反过来再听这种风格的音乐是让人特别最轻松的可以放松的去听歌的感觉。 对， 长的纸条赞美不够你的漂亮，老师和家长次次寻找夜白墙、yeah、毕业的时候你的学校我没考上，慢慢也就彼此淡忘。 要提示大家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面留言了，包括微博音乐啊、微博直播，还有微博校园、 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翻牌时间，会挑两个朋友的问题来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啊。 好，刚有一个问题，我们挂断话筒已经问了 Ashley 了哈，然后 Ashley 就说，好让他自己来回答。我们问的是说，专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呀？ 我们做到满意就发我们决定不再纠结了就分享给大家听。 那有一个问题我先问 Ashley， 因为 Ashley 以前是有些作品是给丁世光来去做 feat 的、 嗯、 但这一次呢连载是以你来做 主唱，然后正好呢、 嗯、 丁世光会变成了绿叶来衬托你、 嗯、 那接下来如果你个人的音乐的专辑也好、 嗯、 或者作品也好、 嗯、 会朝哪个方向去发展？ 哦，这也是刚才有人提到的问题。 对对，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了。 其实这是我们两个人对、嗯、共同的 其实对，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其实无论是我的专辑还是他的专辑，其实我们都理解为我们的专辑。 嗯， 哦，这个好棒。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我们。 我们，哎，这个，哎，就所以说大家磕这个 CP 算是磕到了，对不对？ 我的牙都磕掉了，我真 哎，你赶紧装把牙装啊，装好。好，其实刚才有月亮终止也是问新专什么时候发布， 嗯， 也应该是先翻你的这个牌，所以再回答一次， 嗯、 就是。还没有说确切的一个日期。 是的， 对， 对，这是我们对焦虑的目标，就是这个。 啊、 对 对、 嗯， 因为要就是 我们也希望尽快跟大家见面， 可是要做到最好， 单要做好 这盘菜要做的，我们觉得有信心了，再端出来给各位客观享用吧。 OK， 好。 那、嗯、现在很多人发专辑，是不是一张专辑这样出？可能就一首一首。你们将来会这样吗？也会，比如先铺一首、两首，然后 可能我会把专辑先做好了之后，再选择一首一首再 发的方式。 对 对 对 对。 这样就更有准备了， 是的， 不会再焦虑了，就 是的，是的，是的。 好，刚才还有位朋友问了，是说因为知道了黑笔田馥甄这一次在金曲奖上面的成绩非常好， 嗯， 而无人知晓当中有一首歌也来自于丁世光的创作，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满足这么多听友的一个愿望哈，来听听黑笔的这首《讽刺的情书》。 爱过几个人，笃定的眼神。差点以为世界多天真，纠缠几回合，问自己要不要这么笨，屡次挥霍信任，但也让房间失温，才晓得心要止疼，忘却要是本能就好了。执迷的渴求的爱绽放的诱惑，被熄灭了冷却了，是否我还不够虔诚，让一个人活着的是不自知的温柔，那糖果盒子打开以后唯一真相是你不属于我。 成那样，哪里有可能？写文字的人怎么冷静下自己愚蠢？落款是泪痕。当咖啡店也清冷，只能回寓所出神，似乎还有事情要做。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一个轻松的。这白羊座不是应该很轻松的星座？就是对，就是可能我大概理解这个问题，其实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大家其实作为歌迷来讲，也希望你们能够轻松的去做音乐、做专辑，早一点把专辑。早点把作业交出来。 就他们是期待交作业，但是实际上更是希望跟你的音乐一直可以就是生活在一起。这我觉得可能对于喜欢音乐人来说，每一天有音乐陪伴太幸福了。 对、最后想让你们跟一些刚刚开学季的同学们和这些在下班路上怀念自己校园时代的朋友说一句话，你们会怎么讲？ 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珍惜身边的人，也抓紧时间每一天去快乐，因为快乐是最重要的， 快乐也是很难得的。 对、 好， 我想说人生是学无止境的，所以新的开学季会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让我们不断的一起进步。 对，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填充自己。 是的。 怎么办大一你没有时间唱歌了？ 我不唱啊，听他们唱我最开心了。而且我已经刚才关了话筒预约了一下，我说新专辑发了之后第一时间来到咱们节目好不好？ 你要不要就唱两句让他们听一下，要不然我觉得 你真的要这样吗？ 就是、 那我要唱 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唱低潮期还是什么、 太好了， 你就唱两句好了，我们就清唱就可以了。 好的， 好不好？ 原谅我最近也不冷静，没有办法让你更开心，感觉我们时常在叹息，看着一切发生无能为力。哎呦， 超棒超棒。 好了， 我 们按剧，哎，按剧本来的，好吗？按 剧 本来，最后要你秀一段的。 对，这个剧本是第二张他们实况电影的一个收尾歌，但是 Ashley 也说了，这寓意着下一张专辑的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开启，就像彩蛋一样。 是的， 最后一首歌剧本送给大家。 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 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今天在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听 FM 的朋友们，然后的在我们的微博的各类的直播间里面，今天有现在将近450,000人在看我们这期的直播，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广播。 来，我们冲着镜头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哈。 好，哎，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周四快乐， 拜拜。 天早地上这边家人成双，那是一种牵手，要哭了头像才能让你难忘。呜、在咖啡时间就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很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

第38位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 第37位廖俊涛《车站》。 中心的主人，这趟车晚点。 第36位高晓攀《休息红》。 往外游，往外游。 第35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真假没有用。 第34位郭靖《那年的字里行间》。 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 第33位张杰《仿佛昨天》。 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 第32位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 第31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